2018倒计时，真的是这样，每年到这个时间总是希望听到叮叮当当的这样的音乐，有着节日气氛的音乐。的确也是在不同的这种在冬天才特有的一些的节日当中，那我们也是在迎接新年了，在等待新的一年的到来。很多人都在回顾自己的2018，是的，2018最后几天真的要对待自己最后这2018的几天，再认认真真的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2018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当然了，2019继续努力。好了，那今天特别为你准备的其实就是充满了节日氛围的音乐。那这样节日氛围的音乐，我特别选择的是柴可夫斯基他的舞剧当中的音乐，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喽，我是王卓。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北京有广播去转播柏林除夕音乐会的时候，柏林爱乐演奏的就是耳边的这首曲子当中的一些段落，这就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他的舞剧《胡桃夹子》。《胡桃夹子》描写的就是一个胡桃小兵和鼠王在一个节日里面打仗的故事，最终胡桃小兵也是战胜了邪恶势力。而我们现在聆听到的也是在剧中非常非常著名的段落，当然一会儿还会有很著名的一些像雪花圆舞曲啊，我们会感到只有冬季在节日当中我们特别盼望的这种雪花纷飞的这样的场面。

在胡桃夹子当中有很多不同风格的舞曲，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就是阿拉伯舞，其中呢有几首曲子，比如说像俄罗斯舞、阿拉伯舞、中国舞还有卢迪舞，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在胡桃夹子当中很有特色的曲子。不过呢，还有就是最最著名的是来自于他第二幕当中的花枝圆舞曲，我们一会儿也会听到。而这首乐曲呢，已经跳出了胡桃夹子，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最知名的圆舞曲之一。

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天气晴朗，北风较大，大风蓝色预警中，出门请注意防风，并避开广告牌等高大悬垂物。风寒效应明显，体感很冷，注意防寒保暖。另外，风干物燥，还应多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贺岁档爆笑话题喜剧《来电狂想》曝光了由实力歌手袁娅维演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歌曲由著名音乐人彭飞担当制作人，整首歌热力四射，极具动感的电子幻音加上袁娅维慵懒性感的声线，堪称洗脑神曲。电影《来电狂想》讲述了七位好友在聚会中玩了一个游戏，将手机交出，分享所有来电、短信、微信，甚至广告弹窗，掀起了一场啼笑皆非的情感风暴。来电狂想于2016年获得版权，历经3年打磨，将于12月29号贺岁档全国上映。继续来看电影《叶问外传》张天志原声大碟，由知名音乐人戴伟创作，其中包括一首插曲及18首配乐。戴伟是香港电影金像奖3届的最佳原创歌曲获得者，作品包括《无双》《哪一天我们会飞》等电影原声。而这次原创的原声大碟，更是为电影《叶问外传》张天志量身打造。在配乐上使用了大量的管弦乐，灵感来自主角的一句对白，我不是来做英雄的。由于故事发生在酒吧街，所以也加入了一些怀旧的摇滚乐与蓝调。整张原声大碟完美的贴合了电影情节，从故事缓缓的推进到影片高潮部分的紧张刺激，都通过音乐表达的层次分明，同时也将世道多变但武魂不灭的核心表达的淋漓尽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一提到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那可能有人会说一定要听到的就是柴可夫斯基他的天鹅湖。的确是这样的，在柴可夫斯基他的几部舞剧当中，除了天鹅湖，可能是没有其他的舞剧可以代替，有那么多的人可以对这首曲子最多的这些旋律有着这种熟悉感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聆听，在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当中，我们来聆听的就是柴可夫斯基他天鹅湖当中的一些段落。 为何一部芭蕾舞剧有着如此强大的魅力和生命力呢？其中我觉得不可或缺的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有人说这里的旋律是旋律之王，比如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四小天鹅就是最最著名的旋律之一。天鹅湖的故事虽然取材于民间故事，就是恶魔把美丽的少女变成了爱情，但是变成了天鹅，但是爱情和正义的力量最终战胜了邪恶。天鹅湖有两个不同的结局，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就是第一个版本啊，王子被幻象所惑，最后和奥杰塔公主双双逝去。但是在著名的圣彼得堡的版本里面，尽管结尾的音乐悲凄，却是一个爱情战胜邪恶的大团圆的结局。其实这样的两个版本呢，现在在世界上也是混合上演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可能很多都是那个大团圆的结局吧。Thank you.